道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湿度大体感到非常的闷热，大家一定要注意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了，雨量不大，对出行影响不是很多。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又有雷阵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白天天气闷热，出行注意防晒防暑。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 20188月10号11点33分的14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每天出行啊，身上都带着些标签，对吧？旅行达人、旅游爱好者、跟团游、自由行、DIY， 哎，还真 是 ， 不 爱出去， 不爱出去宅， 有是吧？ 嗯， 每个人心情不一样，但是一旦出去玩啊，我觉得再就是有点不开心，也会瞬间变得晴空万里。 是的，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对不对？ 哇！ 今天我们又见到了老朋友老熟人， 是老熟人啊！ 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来的 哦。怎么来的呢？ 就让他自己讲讲。 来来来，让我们欢迎美伦卡尼。 欢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伦卡尼。 哎， 超级的 KOL， 没错， 是 就是经常会看到他飞往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倩影。 是的，是的啊，这个美伦卡尼怎么来的？给我们解释解释。 是英文的那个单词美伦卡尼的一个中文的 音译 ，对。 啊，这个英文单词还真的是。 是啊，但是我 少见。 我刚才对啊，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卡尼是在莫斯科莫大 对 学了上学上了7年，那你肯定有俄文的名字， 俄文名字有的 啊。 他呢？他

当地人对硅谷宇宙中心的概念可能就是说房价已经突破天际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哦， 多天际。 来说说让我们瞠目结舌一下。 对对对。 具体的数字我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在那边如果是新毕业的学生什么的，你是根本住不起那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别墅的，也买不起。然后在那边所有能买得起的都得是公司副总裁这样 VP 级别的了。 档口能 档口更贵好吗？但是商铺 更贵。 对，然后就是 租金呢？租金是不是你要 租 个房子呢？ 租也租不起吗？ 租的话，大家都会去租公寓，这和美国其他地方不一样。美国其他地方你就是都租别墅了，对，不会有很多的公寓楼。而在硅谷是有很多的公寓楼的，对，大概一个月是$3,000这个样子。 呵，一个月$3,000， 你把那个稿子给我拿过来。 对，一个月$3,000，咱们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就知道是 2万块左右， 知道是什么 租金2万块。 对， 而且这个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寓，对不 对？ 对， 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公寓楼， 还 是 一室一厅的开间儿。 一室一厅会有，对，一室一厅。然后它的公寓条件都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有物业什么的，然后带游泳池。 打开思维，咱们6个合租。 你也有个合租，你不够住啊？ 有没有合租的情况？孩子们，因为刚去硅谷上班的人会有这种情况吗？比如三个人一起住在一个一室一厅里，对不 对？ 那就便宜一点哈。 对， 但是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到硅谷，刚才我们也说，也聊到是$7,000一个月左右。 对，$7,000左右。对， 然后3,000如果用来租房子的话， 其实也还 OK。 对啊， 对，剩下4,000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月开销也就差不多了。 对啊，所以说要灵活去配搭自己的收入嘛，哈， 是的， 反正这边是高科技啊，反正是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一群人哈。 是， 看到华人比较多，为什么华人比较多呢？因为华人是很聪明，那是没问题的。 对， 为什么华人比较多？ 因为就是因为华人很聪明啊。 你看看。 然后大家都会过去，而且本身就是华人都更爱去加州一些，因为加州的气候会比较好嘛。对，所以华人都爱去那边，然后再加上整个硅谷这边发展起来以后，中国超市什么的都很多， 方便大家购物， 方便，对， 在屋子里做饭， 然后就会都过去。 不错哈，超市大妈很有钱哈，能租得起档口。 那当然了，好几个呢，你不说挺方便吗？ 对， 非常方便。然后就一个区域能有好多中国超市，中国大超市。对。 居民素质也不错，是不是？安全也很好。 那边的安全条件是，应该是我在我去过的 最好的 国家里边是，就美国城市里是最好的。 哦、 对，居民素质也是最高的。 嗯， 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让人舒服的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对，不像其他的，像是纽约呀、啊、或者洛杉矶，你会觉得人太多、太拥挤，然后楼也太高，然后素质也不太高。 嗯， 对，因为他们那边可能。不是说人种歧视啊， 融合，他们多民融合，各个都有。 就是因为，哎呀，人多 口 杂，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 然后就是像你，比如像洛杉矶啊、纽约，黑人会多一些。其实，在硅谷不会，硅谷的黑人会比较少。其实会觉得印度人可能稍微多一些，华人稍微多一些，这个样子。但是真的明显的感觉到硅谷居民的素质确实是美国最高。 是的，是有文化支撑嘛？ 对，它是有一个科技在背后去支撑它。 对对对，说到科技，我们不能不说硅谷附近玩乐的那个好多的衣服都有这个标识 NASA。 NASA 是吧？ 对，是的。 这个地方怎么感受呢？你就是我们坐着飞船过去吗？ 没有，就是 NASA。其实，大家如果从硅谷那边开车路过，会路过一片很奇特的，看着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那就是 NASA 的基地在那边。然后，对，你可以稍微的拐进去一点，然后那会有一个不大的一个像是帐篷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进去参观。然后 只能在这参观吗？ 只能在那个区域参观， 不能进到 NASA， 不能进到 NASA 的里边去，会有一些机密嘛？ 对呀，你说 对 啊，是 60条 哈士奇。 那个跟帐篷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那个 是 NASA 的一个游客中心 啊，游客中心。 对，然后会你就会进去，会有很多，比如像宇航员的宇航服呀，然后包括是月球上的石头啊，就是他们从月球 真拿下来的石头， 对，是真的。 你有去过吗？ 有去。 什么样的石头？是什么样的？像月球的石头。 不太大，然后看起来表面有点凹凸不平的石头， 哦、 就是反正放在地上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你觉得它是外星的石头， 对 吧？ 你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很人家那个不会造假，真的就是外星的石头， 对， 对吧？是很多的宇航员冒着生命危险拿到地球上来的， 嗯、 要尊重这些科技成果。 没错没错、 哦，还有太空舱啊什么的，都会 去体验。 可以体验失重的感觉吗？ 没有， 哦、没有， 就是还是以参观为主。 对，主要以参观为主。 嗯， 哦、 嗯 主要是还蛮顺路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去绕一下。如果走101公路的话，可以去绕一下。 收费吗？这个地方帐篷？ 免费的， 免费的， 免 费体验，免费体验、 特别棒、 嗯。 因为当时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感觉每天散步都可以到 NASA。 你就住在附近吗？ 对。 哦，好近，好近， 好近，好近。哎，那就是在以你居住的地方为圆心的话、 嗯、 去发散周围有什么，就是你每天因为、时间很长嘛，你都去做些什么呢？ 两个月嘛， 对 啊、嗯、对， 都去 玩 什么 呢？ 其实在硅谷这一片区域里边、 嗯、 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叫圣何塞、 哦、 就 San Jose、 嗯 嗯 嗯、然后这个区域现在包括海航其实都有开直接飞圣何塞，从北京直飞圣何塞的航班、 哦 嗯、非常方便、 哦 嗯、然后圣何塞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非常有趣、 嗯、 我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 嗯，怎么会有趣 去 呢？跟我们聊聊。 圣何塞，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非常小众的一个目的地啊、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年初的一个恐怖片、 哎、 叫做《温彻斯特》（Winchester）。 温彻斯特，我就知道那个他有一个美剧嘛、 哦， 就是这个以温家兄弟为主角的。 温彻斯特怎么了？这个是在这儿拍的吗？还是说的圣何西？还是怎么样？ 圣何西是这样的，温彻斯特，我觉得其实可能男生会比较了解他的那个步枪 啊、 嗯嗯，就是他们家是生产、 哦。 对，温氏步枪、 哦， 对，他们家是以生产步枪而发家的。 嗯， 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申请了这个专利，所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钱嘛。 嗯、 但是就是拍的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寡妇，她老公是生产这个、 嗯、 发明这个温氏步枪的这个人。 嗯、 然后，但是不管是她的老公还是她的女儿，都很早的就去世了。 嗯、 然后她就觉得，一定是有什么诅咒，因为他们家是生产枪的、 嗯、 是在那个枪的亡魂下有很多人，然后是诅咒了他，导致他非常非常的不幸、 嗯、 于是他就去找了一个巫师，然后去问说我怎么样能够破解这个不幸。巫师就跟他说，说你要搬到西部去，而且你要不断的建房子，你要把房子建得越复杂越好，然后让鬼魂在你的房子里也会迷路、 嗯、 走不出来，这样他就可以躲掉鬼魂的追踪、嗯、 那跟圣何西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 因为这个房子坐落在圣何西、 啊， 这个鬼屋坐落在圣何西。 哦，你觉得 啊， 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对，因为我 是 参观了 电影里的这个。哦， 对，然后这个年初的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事情。 嗯嗯、哦，圣何西现在是一个可以去公共体验的鬼屋吗？还是怎么样？就是 对，可以去公共体验的一个鬼屋。 哦、 来景点啊， 15 因为啊， 这个地方是 他不是建了好多房子楼盘什么的吗？ 是个大综合。娱乐场所的一个项目、 哦、 还是只是一个单纯的， 不是一个小 场所，它就是一个私家别墅、 哦、 是他的一个别墅、 哦、 然后现在就被保护起来了，收门票可以进去参观、 哦、 但是是因为他在是以这个房子为原型，还是说就是是在这拍摄的？ 是，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哦、 这个房子也是一个真实的房子、 哦、 然后这个电影是根据这件事情拍摄， 了解了， 而且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拍摄的。 哇，天哪，他不是建了好多吗？其他的楼盘在哪儿？ 他就是终年在同一栋房子里边建、 哦、 然后那个房子非常非常的诡异、哦、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带领你进去， 你找不到出口入口，会迷路， 你就会迷路，你就会可能在里边都转不出来了、 哦、哇， 就是为什么叫鬼屋，有的门你可能一推开然后就直接没有注意就掉下去了。 门呐、啊、 对、 哦、 就是它比如像一个房间 没有电梯直接到二层。 OK 对，他的房间建的，因为他为了让鬼魂在里边也能迷路嘛，所以他的房间建的就是非常的 扑朔迷离的。 对，扑朔迷离，比如像一个房间有三个门、 嗯、 然后有两个是假的门、嗯、一个是真的门，一打开门是一个墙。 这个我跟你说得是顶级设计师才能给你设计出来。 了解。 对。 这个去体验的话有没有年龄的限制？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就是 年龄倒没有，其实不是很恐怖、 哦、 但是你就会觉得那个房子真的建得很神奇。 哦、 对，比如像你在地上你看到有一扇门、嗯、然后拉开发现是一个楼梯。 哦、 啊，就是有点像密道一样， 对，全都是密道、 哦、 因为它建得非常扑朔迷离，或者是你从一个地方然后窗户打开、 嗯、 能直接进到另一扇房间、 嗯、 或者有的窗户真的有、 哦、 窗户是假的， 是落地窗。 其实你